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7日，谢展环指物管公司以指定垃圾袋收垃圾属执手尾，并非包底。 李家超表示，正与内地探讨延长部分口岸开放时间。 房委会通过下年度机构计划及建议预算，称谨慎严格控制预算。 美军摧毁胡塞武装四枚导弹，白宫称美国无意与胡塞武装发生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垃圾征费或垃圾收费啦。4月1日就实施啦，政府咧将会按住污染者自负呢个原则咧，向全港一啲住宅啦或者非住宅，包括工商界咧产生嘅啲垃圾咧按量收费嘅咁。如到时咧就要用一啲嘅指定垃圾袋啦，或者一啲大型垃圾咧就贴一啲叫指定标签嘅咁。不过近日咧都提到话，无论系物管公司啦、清洁公司啦，亦或系市民啦，都觉得仍然有一啲嘅唔同嘅疑问啊，就住呢个垃圾征费，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你自己都有一啲唔同嘅理解咧？对于实施4月1日就实施呢个垃圾征费啦，清唔清楚？知唔知道具体系点做咧？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其中一个咧就系话，究竟物管公司系处理一啲违规嘅住户抌出嚟嘅垃圾嗰个问题，可唔可以用一个大嘅垃圾袋系袋住咧？咁定系话即系等个住户违规抌啲垃圾出嚟，先至系所谓叫做执手尾去處理咧？咁喺星期日嘅時候，環境及生態局咧喺社交平台話，法例係冇禁止物管公司咧以大型指定袋收集垃圾嘅，或者叫做包底啦，呢、這個叫做。但呢個做法咧係唔能夠免卻每個住户咧掉垃圾用指定袋嘅責任。去到尋日，局長謝展環咧就話，物管公司咧可唔可以物管公司係唔可以包底嘅，咁又話咧買額外嘅指定袋收集一啲違規垃圾嘅做法咧係執手尾，唔係叫包底，唔代表居民可以係隨便咧係棄置垃圾啦，亦都唔建議物管公司咧係為一啲違規嘅住户咧係執手尾嘅。咁究竟詳細嘅情況係點，或者各界啊面對呢個垃圾徵費有啲咩睇法咧？1872311，我哋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殷偉橋，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你好，殷偉橋，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即系物管公司又好啦，或者清洁工人啦，喺面对嚟紧实施呢个垃圾征费，有冇啲咩解说或者培训，或者你哋对于呢个措施啦、呢、這个政策啦，啲乜嘢关注咧？又 其实整个征费咧，喺过去环境局咧，佢都相关嘅执行啊，或者系佢依家工作指引咧，我哋各个持份者、业界持份者都有参与其中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喺过去呢段时间咧，政府都委派咗一啲唔同嘅 NGO 啦，咁咧啲同我哋唔同嘅前线嘅中层员工做一啲相关嘅培训同埋指引咁样，咁都一路咁落实紧嘅，咁就亦都去推行紧。反而依家最重要嘅咧就系依家管理，即系每个屋苑又好，或者系大厦嗰个垃圾嘅处理嘅收集嘅过程嘅做法咧。我哋一定要有得到管理处或者业主会咧一个明确嘅确定啦吓，究竟系点样收集法？分开收啊，因为系好似依家所讲咁样啊，笠住个袋，跟住等啲市民抌落去嗰个下楼梯嗰度，咁就一袋去收晒啊咁样。咁因为呢个影响我哋整个工作个流程啦，同埋咧可能会增加工时啦。咁呢个变化咧就应该亦都会有机会咧令到嗰个费用又会增加嘅。咁再加埋咧嗰个垃圾袋嗰个费用咧又系一个问题啦。咁所以变咗我谂我哋最大依家面对嘅情况就系每个大厦、每个屋苑、每个环境里面，究竟嗰啲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究竟系想点去运作？咁我哋从而去配合咯。 所以头先听你讲呢个收集嘅过程都要再倾，系咪大部分都系倾好噶啦？已经 系未嘅，真系未嘅。每好多大厦咧都未正式去确定佢自己想点做，咁或者可能好多都佢未真正了解嘅责任上面嘅情况啦。 釐清咗個嗰個條文上邊啦。咁而家有咗指引之後咧，咁大家有啲就開始理解，咁就依家開始初步傾緊啦。咁公屋亦都係我哋即係整個公屋啦，即係房屋署啦，亦都喺度傾緊究竟點樣去派發膠袋啊，同埋點樣去收集啊，咁個運作係點樣啊咁樣。咁喺過去唔同嘅場合咧，我哋嘅聯盟咧都同咗唔同嘅局方、處方反映咗我哋嘅狀況噶啦。咁所以變咗希望嚟緊咧，能夠大家鼎力合作咧，配合好做好呢個措施啊。 嗯，你哋反映嗰啲咩問題？同埋頭先你話其實大部分都未傾好啦，陸陸續續傾啦。咁所以你哋譬如作為即係清潔公司咁樣，係會擺一個大垃圾膠袋喺一個公共地方收啲住户嘅垃圾啊？定係逐家逐户分開收咧？好似你咁講咧，係會傾向邊一樣咧？ 我都想亦都睇下幫下政府解説一下呢個狀況。因為其實咧喺依家法規裡面咧，市民佢抌垃圾出嚟，佢係要再用收費袋再好，咁先至可以有叫合法嘅狀況。咁如果正常嚟講咧，佢將呢個垃圾如果佢冇用收費袋收好咧，佢抌出嚟違法。好啦，違法之外咧，如果我哋作為一個營運商，我哋嘅前線同事，如果佢去收集呢一包垃圾，其實佢就違法。咁所以變咗喺我哋嚟講咧，我哋就唔會收集呢一個冇收費袋個嘅垃圾。咁唯有咧呢、這個問題咁點啊？咁就要問翻管理公司或者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喂，咁究竟呢啲垃圾係點做？咁如果佢話啊，好似琴日局長所講咁樣，管理公司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就有要收啦，即係要去包去執手尾啦。因為如果唔執手尾咧，嗰啲垃圾就唔可以清理到去垃圾車，跟住垃圾車亦都唔會上噶嘛。咁、 okay. 變咗我哋都係要睇每座大廈。佢自己個管理公司同埋佢自己成個法團，佢、 okay. 個做法係想點樣，我哋先可以配合到咯。 所以我就 變咗依家嘅嗰個盲點或者未銜接咧，就係每座大廈嘅問題嚟嘅。 嗯，所以我想搞清楚，而家譬如你接觸到啲唔同嘅大廈或者即係物管公司啊咁，究竟佢哋個做法會點？頭先你就講到話啊，清潔公司唔可以自己係即係自己話點樣去執走咗嗰個嘅違規嘅唔用指定袋嘅垃圾嘅咁佢哋而家下一步係點啊？即係你哋同物管公司溝通，大部分會傾向點啊？係咪真係哦？如果 普遍就會俾袋我哋嘅，而家我聽即係個回翻嚟嘅情況就係佢俾袋我哋，跟住咧我哋就依家就可能會分開。有收費袋垃圾先收，跟住稍後先至再收呢個冇收費袋嘅情況咯。咁就未必好似依家坊間所講咁樣咧，笠咗個大嘅收費袋喺個垃圾桶，跟住咧等人去抌落去啊咁樣。咁有啲屋苑就有啦嚇，即係所以變咗係個別屋苑有唔同嘅情況，我哋就配合佢哋嘅做法咯。 嗯，即係你哋就話即係執咗嗰啲用指令袋嘅，未用指令袋嗰啲就另外再多啲人去處理，係咪咁樣會？ 系啦，系啦，即系要用另外用翻大嘅收费袋，将嗰啲冇嘅收费袋嗰啲垃圾咁啊，放喺有大嘅收费袋度，然后要清走去地下大嘅垃圾房，跟住等垃圾车再上咁咯。 嗯，但呢个过程除咗话用多咗人做多一重功夫之外，实质嗰个效果系有啲咩分别？同一个大垃圾袋摆喺度嘅时候， 咁。嗰、那個嗱，即係嗰個責任就會有唔同啦。即係如果你好似依家所坊間所講咁樣，如果你有大垃圾袋擺曬喺度咧，就所有人咧就可能咧就有又掉，冇又掉咁樣。咁、 okay. 你變咗咧，要唔係如果喺我哋運作嚟講，我哋係容易好多嘅。呢、這個亦都可以配合嘅。不過咧就係話整個責任分明啊，或者係整個情況咧就唔清晰咯，咁但係我哋都唔緊要，因為我哋都係因應佢大廈，佢、 okay. 想點樣去做，我哋咪配合佢咯。咁我哋冇責任去，亦都冇權去將個法規法例嘅相關嘅嘢去改變噶嘛。 Okay. 我哋只係會做翻我哋清潔工作要做嘅嘢，法例要求我哋要求嘅嘢。 我見有啲物管公司協會主席啦，佢係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咁佢就提到話咧呢、這個執法嘅工作咧，係應該交俾政府去負責嘅。咁如果發現有啲違規嘅住户，佢哋唔會包底，亦都唔會執手尾嘅，佢哋會報案處理嘅。你有冇聽過類似有啲物管公司會咁樣做？ 哦，其實喺我哋依家過往傾嘅指引嘅時候，或者係相關法例喺整個諮詢嘅過程裏面，我哋自己都係有啲咁嘅情況。當我哋為例啦，如果譬如我哋見到有這個冇收費袋嘅垃圾，我哋咪通知管理處咯。管理處亦都可以打電話去環保處嗰、那個投訴即係個嗰、那個報案熱線啊咁樣。咁或者我哋直接打去報案熱線都得㗎。 咁啊，業環保署咁佢咪派人嚟去做調查咯。咁所以變咗呢個係不嬲一向我有參與其中裏面，我都係知道係會咁嘅情況嘅。 咁預期日後會唔會可能好常見或者好密集都要用呢個方式去打去俾環保署叫人嚟處理或者舉報呢一啲違規嘅垃圾咧？又會唔會影響到成個工作咧？ 咁我諗因為收費呢個工作流程，我相信都一定會多咗好多工作。因為普遍依家最基本咧，我哋喺前線嘅清潔工咧，我哋去評估咧，起碼都多20% 嗰個工作時間嘅，即係清垃圾、倒垃圾嗰個過程。咁變咗其實一定係多咗噶啦。咁但係亦都明白嘅，因為始終做呢個成個收費個運作啊、安排啊，咁係好龐大嘅工序，同埋亦都牽涉嘅人啦、層面啦、環境啦，都係好大嘅。所以變咗我諗啊，過程裡面一定係大家都會要辛苦少少咯。咁、okay. 我諗大家適應咗之後，就會可能就好快會能夠做得到成個效果出嚟噶啦。 因為我就咁聽，可能甚至會唔止兩成時間添。如果你每一代每一户都要全部係要即係打電話係要同到環保署講，可能好多嘅喎呢個。有冇評估過？ 我哋根據依家咧，因為其實EPD 同埋房屋署咧都做一啲事前嘅測試啦。咁我哋有一條屋邨都有一部分嘅合約咧，都係參與咗其中。咁就根據咗佢哋頭先講咁嘅做法咧，就係大概多20%嘅時間，即係夜晚都垃圾。因為如果啲人越少。即係越乖嘅，大家做好自己就做好收費袋，咁佢越少嘅話，個時間咪越短咯。咁、如果真係越多嘅話，咁就會真係會越長時間啦。Okay. 所以變咗頭先我咪要講啦，就話因應呢個情況，所以每個屋苑、每個屋村，我哋都要因應佢啲市民嗰個做法而去配合佢嘅工序同埋工時，就係咁解咯。 有冇話即係咪同物管公司都傾好曬？如果額外用多咗呢啲嘅指定垃圾袋去包一啲違規住嘅垃圾嗰個成本問題？ 其實嗱，依家普遍咧應該係大廈俾㗎啦。但係應該係大廈歸大廈數。不過大廈數究竟係清潔承辦商去購買啊，又係管理公司購買啊，又話大廈自己業主啊翻嚟去購買啊，咁亦都係要大廈決定咯。咁就因為呢個亦都係影響緊成本啊嘛。咁因為每日都會消耗啦。咁我哋好似我當譬如我哋買咁咧，我哋又要去安排運輸啦，因為係所有私人嗰啲買購買咧都係要安排運輸，又要成本啦。跟住我哋要這個。財務的安排咧，因為有機會摘數，因為其實所有依家咧啲私人找數都找得好慢嘅，起碼都成60天至90天，有啲成半年都有嘅。咁呢啲財務上面又係一個成本啦。咁如果得嘅話，最好就係大廈自己買曬佢，我哋自己就去幫手做執行就最好啦，就唔使話經我哋去做相關嘅安排啊，咁、okay. 最好噶啦。 好，唔該曬，殷偉橋同你傾到呢度先。殷偉橋係香港物業服務聯盟主席，聽到位嘉賓啊，佢都有關注到呢個4月1日實施嘅垃圾徵費嘅。有灣仔區議員李碧儀，早晨。 早晨， 李碧儀，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垃圾徵費整體個情況？你聽到即街坊啊，或者各界方面嘅關注係點啦？整體個落實嘅情況清唔清晰咧？ 其實而家咧，我哋收到最多電話咧，就係啲業主立案法團俾電話我哋，因為佢哋好驚咧，就係話如果住户如果自己唔守規矩買個指定垃圾袋嘅話，嗰個責任咧會唔會係法團要負責咧？其實佢哋覺得係將個監管責任咧擺喺法團度咧，覺得係一個。是一個負擔啊！第一首先，第二就係佢哋都好唔理解，就係住户每一個住户用嗰個指定垃圾袋，咁大廈每一層嗰個公眾嗰個垃圾桶，咁又點樣處理呢？可以，因為如果真係要買一個大嘅垃圾袋去入曬所有垃圾嘅話，其實嗰個垃圾袋指定嘅話係講緊11元一個嘛，咁你。每日都要消耗，咁如果層數越高，每日消耗嘅量就越多，咁其實少數派長計咧，對個大廈嗰個開支咧都好襟計，所以都係好擔心，即係可能又要管理費啊，啲業主又會好怒嘈啊，咁所以其實我哋近排收得最多電話，啲法團好關注呢一個問題。 仲有冇其他街坊其實佢哋對於垃圾徵費整體嗰啲成個實施係咪都清晰，或者你了解到佢哋有啲唔清晰嘅地方嗰種？ 都有唔清晰嘅，因為好多都覺得其實你要我哋。 用少啲垃圾袋，咁但又要我哋買一個指定垃圾袋，因為其實好多街坊咧，你知道其實老人家都好慳噶嘛，好多時候佢哋都會用一啲用剩嘅膠袋就當垃圾袋去用，咁佢哋都話覺得哇，如果你唔俾我用嗰啲垃圾袋，而家要我買一個新嘅垃圾袋，咁其實製造咗更多垃圾咯，咁、所以好多街坊都覺得有少少唔知點樣可以理解到可以慳到垃圾呢一個咁嘅情況啊。 剛才你 加上你， 你講埋先，你講。 加上你即係要回收垃圾啦，鼓勵市民，我相信係。咁但係而家好多居民反映就係，而家你又發覺市面上其實環保署嘅回收桶係已經冇曬㗎啦。 即係覺得回收設施嗰啲支援 桶係冇曬㗎啦，係啊。 綠在區區嗰啲咧咁。 綠在區區就不定期喺唔同嘅位置㗎嘛。咁同埋唔未必好方便啲市民，因為可能一個禮拜先可以嚟得佢個點一次，咁變相佢要將啲回收嘅物資集曬屋企先，咁一個禮拜先落去，其實對於佢嚟講好唔方便。 頭先講到你都擔心啦，其中一個嘅關注就係究竟係一個譬如大廈走廊或者一個公眾地方，可唔可以放一個大垃圾袋係裝曬垃圾咧？咁尋日局長謝展華都有提到話，物管公司唔可以包底，形容呢個就包底啦嚇。咁亦都話即係。買額外的指定袋收一些違規垃圾的做法是執手尾就不是包底，就亦都不代表居民可以隨便棄置垃圾的，當然他說執手尾都不建議 物業管理公司是這樣做的，清不清晰呢講完的時候 其實就係法團琴日，我發覺咧，琴日就係局長出嚟講完之後咧，仲多市民打電話嚟問我哋究竟係即係咩意思咁樣，即係咪叫即係法團因為其實我哋區議會都有討論過，咁食環署環保署嘅同事有講過，就係話咧，希望啲法團咧都買定一啲指定膠袋俾個清潔工，咁就係幫一啲咧見到一啲住户如果冇用指定垃圾袋咧，就幫佢哋入住，然之後就處理咗袋垃圾。咁就法團就覺得呢樣嘢就唔合適嘅，因為佢覺得冇理由我哋仲要出錢，即係阿公仲要出錢幫一啲唔守法嘅居民去處理佢垃圾。咁如果個個都係咁嘅，即係個個都唔使用啦咁樣。咁所以大廈都其實而家好多都仲傾緊，究竟點樣先至係最好一個可以係守到法，又可以真係鼓勵到啲住户去用指定垃圾袋，而法團又可以免咗個責任。咁而家其實好多法團都仲好喺度糾結緊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 仲傾緊都睇下再點樣理順啦咁。另外就尋日環保署即係早前環保署都講到話，如果公眾咧公然違規咧，其實可以舉報嘅，亦都話有一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啦，等啲市民可以影相上載啦，去舉報啦。點睇呢個做法咧？係咪可以處理到或者有啲對違規呢啲行為嘅住户係有啲阻嚇性咧？ 其實好難嘅，唔通你叫人哋即樓上樓下，大家而家講緊係鄰里關係，你冇理由又叫個法團或者又叫樓上樓下見到邊個違規又去舉報，其實就好傷感情嘅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即而家最大問題，我覺得都係監管嗰個問題咯。究竟係政府自己會即係定時抽查巡查啊，定係真係將成個責任放翻喺個法團啊，或者係居民自己自身去大家互相舉報咧？咁我覺得呢樣又好似你有個法例，但係你要讓市民幫你一齊舉報，我覺得又有少少奇怪嘅。居民角度又覺得喂咁樣好傷感情喎，我冇理由走去篤杯咁樣，就好似大家真係互篤咁樣，即係你又喺度。督我，我又喺度督你，好似又唔係好咁樣喎。 Okay. 最後半分鐘咧，會唔會有啲大廈或者法團喺啲公眾地方，因為呢個垃圾徵費而裝一啲閉路電視鏡頭啊咁？ 暫時未聽到嘅嚇，暫時我哋未聽到嘅，咁所以應該我相信呢個機會都唔高嘅，係啦。 OK， 好啊， 係啊， 好啊，同阿李碧兒你傾到呢度先，都講到有啲街坊仍然係有啲疑慮啊，尤其是頭先講到呢、這、一個係咪可以放嗰個大嘅垃圾袋喺嗰個公家嘅地方咧？咁有啲法團亦都話，如果要幫啲違規唔用指定袋嘅住户，又要法團用一個公家嘅錢係裝翻入一個指定袋，佢哋覺得唔公平啊等等。咁嘅情況嘅咁，我哋轉頭翻嚟咧，仲有環團會同我哋傾啦，亦都會同政府嘅代表傾嘅，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一齊傾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透過呢個環保署推行所有嘅嘢咧，作為市民，我哋係贊成同埋係願意協助嘅。但係最近我對於呢個收費計劃咧嘅交代咧，就存疑。就曾經打電話俾環保署問，究竟呢啲袋如果用咗之後會唔會分解？幾快可以分解？而達到呢個環保嘅目的？咁我收到嘅資料咧，就係話係有 20% 咧，就用可分解嘅物料嘅。 嗯。 但係咧，後來另外有電話嚟話俾我知咧，呢、這個說法係錯嘅。嗰 20% 只係再循環物料製造。咁即係換句話講，成個膠袋係絕對唔會分解嘅。 嗯。 咁樣如果係咁，對環保有咩直接嘅影響呢？政府用了16年時間去研究推行，而使了下去的人力、物力、財力，以及現在又要市民去做勞民傷財，是達不到環保的目的。 OK， 好啊，同阿陳生傾到呢度先，主要就係講到個膠袋係咪可以分解，同埋嗰個成分嘅問題啊，都關注到會唔會個膠袋會究竟環唔環保咧？咁，仲有黃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你好你好。就我曾聽咧，有啲物管公司話嗰啲人如果係真係違反咗呢個規例去報警，咁我就覺得絕對係同意嘅。咁當然啦，為咗保持嗰個同住客嘅關係嘅，佢唔需要一開始就即係報警嘅，你先警告 下。報案啦，佢應該就係報俾環保署。 或者你開始初初就係警告下佢啊，喂黃生啊，你咁樣係違反咗法例，不過唔緊要，我同你處理咗先。咁佢應該有啲辦法嘅，咁保持翻個關係。你再係咁嘅咧，咁就交翻俾政府去處理啦。咁呢個一個比較好啲嘅方法。另外我想講翻咧，而家其實香港喺環保嗰方面嘅工作咧，其實落後於好多地方噶啦嚇，即係譬如啱啱去完台灣旅行，我見到佢哋係啲環保係做得好好嘅。夜晚黑有個時間咧，有架垃圾車嚟到，好似雪糕車咁咧，響曬音樂咧，咁嗰啲人咧就排曬隊出去倒垃圾。入落嗰啲環保桶啊，入落嗰啲垃圾桶喺個垃圾車，好乾淨嘅。咁我哋而家香港其實落後咗好多，呢啲嘢咧其實應該要慢慢去追。同埋咧，如果物管公司好似話之前話包底嘅話咧，做唔到呢個教育工作嘅，有人同我包底。我係永遠都好似以前咁啦，我就咁亂抌得啦， 即係做唔翻嗰個用者自負嗰個嘅原則啦。咁同阿黃生你傾到呢度先，我哋又請多位嘉賓一齊傾啊，有關於呢個垃圾徵費，亦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有綠領行動高級公共事務主任蕭榮賢早晨。 早晨， 垃圾徵費四月就實施啦，仲有兩個零月到啦。咁你自己預計實施初期嘅時候，可能會有啲咩情況出現啦？你關注點係點啦？同埋覺得而家市民清唔清晰成個落實會係點咧？ 其實咧，而家咧有幾個位置咧，就即係政府其實都冇講得好清楚啦。咁所以其實令到市民咧都相當感到混淆啦嚇。咁第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全包嘅問題啦嚇。咁咧其實琴日阿局長咧，其實即係都有講翻即係個全包同個包底嘅問題啦。咁啊，即係佢有提到執手尾呢一個點啦。咁我哋好想講翻一樣嘢咧，就係全包咧同埋包底咧，其實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全包咧就係講緊我哋一直其實都反對嘅，就係講緊咧，即係譬如物管啦，佢以一個好固定嘅錢咧，去處理曬成棟樓嘅所有垃圾收費相關嘅費用。咁因為我哋覺得係完全係違反咗呢個污者自負嘅原則啦。因為其實污者自負本身就係講緊你抌幾多你就要俾幾多錢啊嘛。咁但係如果你全部人都係俾緊同一個錢嘅時候咧，其實對於一啲守法嘅人嚟講，或者一啲垃圾量比較少嘅人嚟講，其實是完全地是不公平的，所以其實包底這個行為是應該要全包這個行為是應該要取消，即是直頭是明文不可以物管是不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我們講緊包底呢，其實就是講緊譬如物管巡下樓的時候，突然之間後樓梯見到有袋非法垃圾在那裡，其實他都很無可奈何的，即是他又不可以就這樣送上食環署的垃圾車道，都是犯法的嘛。所以他都其實要用指定袋去處理的。但是個問題呢就是在於，因為個行業指引裡面是有提到呢，一是呢就可以叫所有的住戶或者業 户去摊分啦、笔数啦，或者系用实报实销嘅。咁我哋就觉得系唔应该用摊分。如果摊分嘅话咧，个原理就会同包底变咗系一样啦。咁、所以我哋咧系建议应该系叫实报实销嘅。 咁但係實際嘅情況，先講第一個情況啦，就係而家啲物管公司話可能會喺啲公共地方，包括走廊，就放一個大嘅紙巾垃圾袋，咁就去收垃圾啦。你自己點睇呢個情況啦？頭先你講話唔攤分，實報實銷嘅，咁個問題就係如果有一啲違規嘅住户垃圾抌咗出嚟，咁都要用一啲指定垃圾袋，係由物管公司係負責噶嘛，嗰啲錢要出噶嘛，咁最後唔係應該係分攤翻俾住户咩？如果唔係，應該點處理咧？呢個成本？ 其實呢呢樣嘢啦，我哋講緊個實報實銷係點呢？譬如好似呢你頭先提到個大型垃圾袋呢，就係講緊嗰啲240660嗰啲大個嘅垃圾袋。咁嗰啲垃圾袋呢，其實就大家唔會喺市面嗰度見到佢嘅，要另外呢去做一個批量嘅採購。咁但係呢我哋呢就覺得呢啲240660袋呢，其實係只有指定嘅人士呢先至可以買嘅。咁而家當然即係好難講話限量啦，因為佢可能真係有咁嘅需要要買一定數量嘅240660啦。但我就覺得政府咧，其實中間咧要有個監管喺度嘅，即係咦，當你發現某一個物業，咦佢可能咦點解突然之間要大批量地去採購呢個240660咧？突然之間有一啲月份，會唔會係因為發現咗好多一啲非法棄置嘅問題咧？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咧，政府咧應該要留意到有呢一啲咁樣嘅，咦佢會唔會一個非法棄置黑點，從而咧係真係咧落場咧係做一啲即係職場嘅協助啦，或者甚至係會唔會加強一啲執法嘅工作啦，去睇下真係要堵截佢嗰個非法棄置嘅問題啦。咁另外最重要的一樣嘢咧，就係當你揾到呢啲非法棄置嘅個案咧，係要貼翻張告示出嚟咧，去話翻俾全部人聽，即係講緊唔係乜乜物管嗰張告示，而係講咧即係政府有個執法隊伍，佢真係貼一張告示出嚟，去話乜乜座，我哋喺乜乜單位，甚至嚇即係細緻到咁，我哋發現咗有幾多違規嘅垃圾，或者甚至如果佢可以揾到係邊一户，可能係邊一户啦，咁就會更加有阻嚇性嘅。 Okay. 所以個重點就係要揾到係邊一户咯。所以頭先我就提一個問題，如果啲住户係違規抌一啲冇用紙巾袋嘅垃圾出嚟，咁都要處理噶嘛。咁處理嘅時候又要用一啲額外嘅袋嘅時候，這個成本，如果你咁講話唔用分攤嘅方式，應該點樣處理呢？ 例如頭先你所講啦，實報實銷，譬如可能真係咧，佢都要對自己嗰啲即係住户，即係要公開透明啊。到底我哋今個月咧，即係其實係買咗幾多個呢啲240660袋啦，或者我哋今個月咧係要處理因為非法垃圾嘅個案，我哋用多咗幾多袋。 咁、 我哋相信咧，這個係都會令到住户即係會有所警惕啦，即係可能會有個互相監察嘅作用咯。 OK， 另外想講下咧，因為話啲指定袋可以喺啲零售點買啦，咁有啲就可以一袋兩用嘅，咁即係話你可以喺個零售店嗰度即係寄攞以前就咁一蚊一個膠袋咁樣啦，即係咁而家就可以係買一個嘅指定袋咁啊，唔同嘅價錢嘅。呢個有啲咩關注咧？呢個做法好唔好咧？ 其實咧一袋兩用咧呢樣嘢喺台灣咧本身咧喺幾年前已經做緊，而且嘅效果係唔錯嘅。實施嘅時候係真係可以減到八成嘅膠袋量，所以佢原意係好嘅。因為咧其實佢原則就係抌一個袋咧係一定好過抌兩個袋嘅。咁所以咧一袋兩用咧理論上咧係可以令到大家唔會即係或者少咗動機啦，去再買嗰個即係背心膠袋，因為佢唔可以嚟抌垃圾啊嘛。咁理論上應該係會減少嗰個誘因嘅。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你冇將嗰個膠袋税嘅錢咧，去加埋落去嗰個垃圾指定袋嗰個錢嗰度嘅話咧，咁就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因為膠袋税本身嘅目的就係想大家減少拎膠袋，即係買膠袋然後自備購物袋嗰個動機嘛。如果你將嗰個指定袋嘅定價咧，你係賣緊一啲平過一蚊嘅話咧，咁市民就會有個錯覺咧，就覺得係慳咗錢啦。咦，咁我咪真係抵咗？咁反而會唔會令到佢買多咗咧？呢個我哋有一個問號喺度嘅。咁即使如果你話，你貴過一蚊都好啦，嗰個袋，咁但係其實個原則都唔啱啊！你唔可以唔加個膠袋税落去，因為你嘅目的就係想市民係拎少啲膠袋嘛。咁如果你唔加嗰個膠袋税落去，佢依然都會有個錯覺，覺得咦呢、這個袋抵用咗喎，因為你可以一個袋有兩個用途。所以其實咧，我舉個例，譬如一個十公升賣緊個一嘅袋咧，佢唔應該係收緊個一，佢應該係收兩個一先啱咯。咁先至可以令到市民係真係有個動機即係佢唔應該令到膠袋税係因為垃圾收費而冇咗佢本身嘅功效。 Okay. 另外，你覺得喺個監管上面，環保署應該點樣做多啲係即係揾得出呢一啲 違規嘅住户咧，係咪要加多啲人去巡查啊？定係點樣咧？ 嗱，我諗首先有兩樣嘢啦。你講嗰個在地嘅巡查執法咧，我哋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噶啦，即係講緊唔係講緊幾十個，你講緊可能真係要加到幾百個或者甚至會唔會過千個嘅呢啲真係在地執法能力嘅人員啦。講緊係我揾到你之後咧，唔係揾到你就算嘅，而係咧你係真係咧要貼翻張告示出嚟，話俾啲住户聽，我哋真係會揾到你嘅。咁當然你話喺實施嘅初期，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即係比較寬鬆少少嘅執法咧？咁呢個我覺得可能俾大家市民去適應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前提係你都要俾大家知道，其實我揾到你咯。咁個舉報機制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係一個輔助嘅性質嚟嘅啫，即係咧其實可能俾啲物管啊、清潔工或者市民咧，去有一個安心啊，即係咧等佢哋可以容易啲，即係舉報到呢啲咁樣嘅非法棄置嘅行為。但係執法嗰個都係喺政府上面，即係如果我舉報完唔執法係冇用噶嘛，係嘛？咁所以其實最主要都係政府要主動地去執法，而唔係即係風險評估去到啊收到投訴啦，我先慢慢去執法，而係佢自己本身都應該要主動去加強一個密集式嘅巡查。 好，唔该晒萧永贤，同你倾到呢度。萧永贤系绿领行动高级公共事务主任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有关于四月一号实施嘅垃圾征费。我哋请多位嘉宾一齐倾，有环保署助理署长胡景欣，早晨。 系早晨，萧主持，早晨。 早晨，胡景欣。我哋因为今次呢个垃圾征费去到呢个阶段咧，似乎都仍然有唔同嘅市民嘅疑虑啦。不过我想先讲咗，因为啱啱咧就宣布咗话。在不同的銷售點都可以在一月底呢去到二月開始呢慢慢買到不同容量的指定袋、指定標籤，包括便利店、有些藥房、網上平台等等。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安排，以及那個零售點會不會是擴闊到一些餐廳、更加多的地方呢？ 一個零售點的即係建立咧，其實就係主要係方便市民購買，同埋即係讓佢容易手法啦。如果我要手法買個指定袋，但係我買來買去買唔到，咁咪唔得啦。咁所以我哋建議都係即係喺一般我哋而家日常去開嗰啲地方買家庭用品嘅地方去買啦。咁所以我相信一般家庭都唔會去話餐廳買紙洗潔精咁，所以依個安排就唔會發生嘅。咁同埋亦都係監管問題，即係因為嗰個指定袋個價錢有一大部分都係徵費嘅價錢，咁我哋將要將嗰、那個把關啊，即係我哋防止假袋流入市場嗰度咧，我哋即係要做一個把關。咁如果我哋周圍都有得賣，我哋就好難即係做一個把關嘅工作。因為即係按照法例咧，即係賣假袋係非犯法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俾所有人賣，咁佢中途運咗入啲假袋，我哋好難去抽查咁多地方。係、 okay. 啊。 OK， 講下先，因為我見到有兩類嘅喺呢啲銷售指定袋嘅名單，有一啲就可以提供一袋兩用，即係既可以做一個指定袋用途，又可以做那個代替你購物的時候那個背心膠袋。第二類就是不可以一袋兩用的，就只可以是賣指定袋，就不可以散賣一 個指定袋來做那個代替背心膠袋的作用。為什麼要這樣，零售點都要分兩類要這樣安排呢？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零售商個別因應佢嗰個商業運作而作出嘅決定嚟嘅，因為法例就冇要求話依啲獲授權零售商一定要參加依個一袋二用嘅即係安排。咁但係我哋都盡量鼓勵所有零售商都參加，因為頭先都有聽眾都打嚟就話啊，如果一袋二用佢就唔使用多個膠袋啦，咁咪反正個膠袋用一次，再食物翻屋企，跟住再用一次做抌垃圾，咁就減少浪費。咁其實最終我哋都希望市民用嗰個自備購物袋嘅，咁但係即係我都明白市民有時可能唔記得帶啦，或者買嘢多得滯，有一個購物袋都唔夠用，咁佢都要買多個膠袋。咁喺呢個情況下，就希望佢哋會選擇一袋二用咁樣咯。 OK， 如果係一袋二用嘅呢一啲零售點，有冇話係會派邊一隻嘅指定袋咧？譬如頭先同環團傾啦，佢都話有啲指定袋其實去到三毫子嘛，最平可以即係低過一蚊嗰個嘅膠袋嗰個徵費啦。咁會唔會變相就鼓勵啲市民係買個指定袋咧？因為平啲，都削弱咗膠袋徵費嗰個達至減用膠袋嘅成效咧？會唔會咁？ 兩個計劃就冇抵觸嘅，即係嗰個指定買一蚊買膠袋嗰個就都係想市民唔好用咁多膠袋嘅。咁但係自從即係垃圾徵費實施之後，咁市民亦都要用一個指定袋去抌垃圾啦。咁市民如果可以選擇用指定袋買指定袋嘅時候，變咗佢亦都唔使買一蚊個膠袋指定袋可以重用。 咁同埋嗰個大細嗰度就我諗因應個別零售商佢自己嘅運作需要去決定買咩嘢容量嘅膠袋。咁我據我所知咧，一啲便利店就傾向買啲細啲嘅，因為大家都可能去便利店都係買一兩件貨物。咁但係喺一啲大型嘅超級市場，佢哋就傾向用一個15公升嘅指令袋作為一袋二用嘅。 嗯，所以都係零售店自己決定翻啦，佢哋有個自主權啦，係咪咁啊？ 係啊，係啊。Okay. 近日大家就討論嗰個袋中袋嘅問題，或者所謂包底，即係話譬如一啲物管公司係咪可以喺嗰個公共地方，包括喺走廊咧，就放一個大嘅指令袋，係收一啲住户嘅垃圾咧？咁呢幾日啦，見到即係政府都有即係説法嘅，包括尋日局長都提到啦，但佢嗰個講法咧有幾個字眼，我都想搞清楚。佢又提到唔建議，亦都提到話唔容許。咁我想搞清楚，究竟係容許定唔容許，定係法例上係冇話唔容許咧？可唔可以講清楚究竟呢個做法究竟係得唔得？法例上俾唔俾咧？ 法例上咧就要求個別住户攞出去公眾收集點嗰個垃圾咧，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這個係法例要求嚟嘅。如果住户唔敢做咧，其實可以罰款1500蚊。係啦，咁呢樣嘢啦，咁另外就係上垃圾車嗰下，即係物管公司或者清潔承辦商收集曬所有流程嘅垃圾啦，上垃圾車嗰下咧都係一定要用指定袋包好，否則咧個垃圾車司機咧可以拒收嘅。如果垃圾車司機收咗，而我哋同時見到咧，亦都可以即係提出即係出告票俾個司機，咁所以司機都會好小心唔回收。咁喺因應依個情況下咧，即係頭先阿欣生都有講啦，即係物管公司要同嗰、那個業主立案法團或者啲住户傾好用咩方法去收。咁當然我哋點解話要喺法例度要求市民攞個指定袋出嚟公眾收集點係要指定袋呢，就係、是、希望佢哋減費嘛。即係如果物管公司用一個大嘅綠色袋佔住個大嘅垃圾桶，咁就會少少誤導咗個居民，就話：喂，咁我攞出嚟嗰個咪可以唔使用指定袋咯？咁其實唔係嘅，即係法例要求係佢哋都要用指定袋。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變相咧就雙重收費啦。咁、那個守法嘅住户咧，佢自己買個指定袋要錢啦。咁亦都因為物管公司又提供一個大嘅綠色袋佔住嗰個大嘅垃圾桶，咁嗰度都係成本嚟噶嘛。咁佢管理費一定係會反映喺度啦。咁所以呢個咧，我哋係唔建議。 Okay. 但是系啦，就系、是、咁。 唔建议咁，究竟法例容唔容许？因为我想针对就系物管公司做呢个行为。头先你讲咧话，居民如果唔用指令袋，有个法律责任啦。咁呢个明嘅、 嗯， 但系去到物管公司用一个大嘅指令袋，系摆喺个公共地方，有冇一个嘅法律责任？系咪法例唔容许咧？因为对佢哋嚟讲系方便咗，少咗一重话、啊、如果我发现违规，我再用个即系指令袋去笠住佢入翻去，对佢哋嚟讲悭咗部分嘅工序噶嘛。 是，但是整體那個抌垃圾的成本是增加了的，因為買多了一個袋嘛，而且那個袋是很貴的，即是講緊100公升那個是11元，你家後樓梯那個桶是不是大約是100公升是11元，即是每層樓11元，那你想想那個錢是多少。那同埋即是法例雖然不是，即是沒有一個法例要求說不准許，係咪？即係法例冇講嘛？即係你置個袋喺個垃圾桶度唔得，但係即係喺運作上或者喺成本效益上，即係我諗業主立案法團同埋物業管理公司要諗清楚係咪真係咁做咯？因為其實你咁做亦都鼓勵咗啲市民即係唔守法啦，即係或者引導去市民去唔守法啦，係咪？咁另外就係、是、長遠嚟講係日日都有依件事，即係日日都要抌11元嘅喎，咁、嗯。亦都唔划算啦。其實最重要，我覺得物管公司咧係應該勸喻，即係啲居民用翻個指定袋去抌垃圾，咁、就即係變咗下游嗰個清潔承辦商或者物管咧就唔使執手尾。咁呢個係即係我哋個最終嗰個目標嚟嘅政策目標，同埋因應每個居民都要買個指定袋咧，佢先會有嗰個經濟誘因去減費嘛。即係攞翻啲膠樽啊、鋁罐出嚟，本來我用20公升，而家用10公升就得啦，每日係慳咗一半嘅喎。是不是由两个二变成个一，咁甚至如果他去绿在区攞啲回收物去绿在区亦都可以换返指定袋，咁、 okay. 变相係唔使钱抌垃圾，同而家係悭过而家。 咁 而家你都要买个普通垃圾袋，将来如果你换到指定袋呢係唔使钱抌垃圾。 胡景英，我哋9点返嚟再傾下。 好啊。 2024年1月17日， 謝展環指物管公司以指定垃圾袋收垃圾屬執手尾，並非包底。 李家超表示，正與內地探討延長部分口岸開放時間。 房委會通過下年度機構計劃及建議預算，稱謹慎嚴格控制預算。 美軍摧毀胡塞武裝四枚導彈，白宮稱美國無意與胡塞武裝發生戰爭。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垃圾徵費還有兩個多月就實施了，現在有很多不同的細節大家都關注，繼續跟環保署助理署長胡敬欣傾下。早晨。剛才呢就講到話嗰、那個袋中袋嗰、那個問題啦，咁你都提到話其實應該呢係要關注嗰個成本問題。如果真係一啲物管公司用一個大嘅指定垃圾袋長期擺喺度，其實你每日咁做呢、那個成本都要考慮㗎喎。咁但我想講呢一樣嘢，如果從個結果去睇，其實包完出嚟無論你係個走廊放定一個大嘅指定垃圾袋喺度包垃圾，亦或是見到有人違規先列再用一個指定垃圾袋去裝啲垃圾，出到嚟都係有一個嘅大咗啦嘅一個嘅紙垃圾袋包住噶嘛，係咪好難去分辨咧？如果根本分辨唔到、監察唔到，會唔會有邊商其實都鼓勵啲市民係唔用個指定垃圾袋呢一個事實咧？不論佢係放定喺度，亦或係即係抌咗出嚟之後，所謂執手尾。一樣嘅啫喎，係咪？ 執手尾就唔同喎，執手尾咧就係話清潔工喺嗰、那個大嘅垃圾桶度見到一啲違規垃圾就執翻出嚟，咁相對地咧，佢要用嗰個垃圾袋咧就細好多嘅喎，係嘛？因為可能一個垃圾桶得一包咁樣，即係一個唔乖嘅，咁佢去曬咁多層樓都可能係用一個$11嘅垃圾袋就搞掂咗啦。但係如果你每一層都要用一個$11嘅垃圾袋咧，咁就係幾十倍嘅價錢嚟嘅喎。咁所以如果業主立案法團諗清楚，諗下依個即係安排係會用得好多錢咧，其實佢可能都會有即係一個誘因，令到佢哋互相監察，即係可能啊見到隔離屋嗰、那個你知唔知法例實施咗啦？應該用指定袋喎、哦，你依個唔係喎，不如包翻好先啦。咁即係如果大家互相去即係勸喻啊，或者即係咁嘅情況下咧，就大家一齊守法咧，其實嗰個倫理關係咧都會好啲喎，係咪先 ？OK， 我想引述阿信報嘅社評，佢都講到而家呢一個袋中袋嘅做法啦，咁啊係話唔建議，但係就即係其實冇話法例上面係唔容許啦。頭先都講到啦，佢都提到話，若然真係容許啊，佢嘅寫法容許包底，其實係法例上面嘅嚴重漏洞，唔排除有人為咗貪方便或者節省購買指定袋嘅錢咧。直接將啲垃圾咧抌入去物管公司所提供個大號指定袋入邊，係咪一個漏洞咧？點樣堵塞咧？如果係有， 但係物管公司唔提供咪得咯？係咪？即係我諗，首先就物管公司應該喺即係啲樓梯啊，即係大堂咧，就張貼我哋嗰啲俾佢嗰啲即係有啲海報啦，就係4月1日一定要用指定袋收垃圾啦。咁如果唔係就罰1500，你諗下1500其實買到3年垃圾袋噶咯，即係你一日用一個過七，係咪三年噶咯？咁即係犯不著要犯法啦，同埋香港市民一般都係守法嘅，除咗即係我諗係有啲比較有舊嘅即係單棟樓比較多老人家，咁可能佢即係接收個資訊比較慢，咁但係佢隨著時間即係大家互相提醒，佢都知道應該要用指定袋㗎嘛，咁所以我諗喺法例實施初期可能係有多啲啲情況，即係清潔工可能真係要執手尾，咁但係隨著大家可以互相提點啊，我哋做多啲宣傳教育，希望個情況會即係逐步好起上嚟，即係台灣都係啫嘛，即係頭先都有聽眾咁講係咪？即係我哋都希望香港可以即係追翻上嚟啦嚇。 有呢個執手尾嘅情況咧，頭先你提到話雙重徵費，但有另一個講法的雙重徵費就是我本身是很守法的用指定袋的，日後如果清潔工是可以執手尾的幫一些違規不用指定袋的人放回個指定袋上，那個錢都是要其他住戶分攤的，這個又會不會是雙重收費呢？令到一些即守法的住戶覺得很不值啊，那為什麼 要自己買個指定袋呢？如果有人都會執手尾的時候，那怎麼看這一種的想法或者講法呢？雙重徵費這樣說， 因為清潔工有他的困難或者物管公司有困難，因為如果他不是這樣將違規廢物再用一個指定袋包好，是上不到垃圾車，我想這個是一個就是他們要所以先要用一個指定袋包好，就是執手尾，但是如果 大家見到大家即係清潔工咁辛苦，又或者大家覺得即係從個良知或者即係道德高地，佢哋即係都應該自己要做翻好自己本分咯。即係我只可以即係呼籲大家做好自己本分，用指定袋包好先至交個垃圾出嚟咯。 Okay. 我見到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咧就提到話即係有啲物管公司啦，已經表明係唔會為一啲違規嘅住户包底或者執手尾嘅。有冇聽過類似嘅情況啦？佢就話咧，認為執法嘅工作應該係政府負責嘅。到時佢哋就佢形容下所謂報案處理，即係可能報俾環保處啦。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呢？如果係咁嘅話，環保署有冇一個足夠人手去處理呢？ 我哋同意嘅，即係我覺得嚴重違規啦，我哋當然話適應期，我哋盡量唔會採取執法行動，即係用咗一個勸喻啊嘅形式，就希望市民將個行為改變過嚟啦。咁但係有啲嚴重違規嘅情況，即係話，即係佢做咗一啲違規嘅行為，仲周圍喺度話嚇你，我就唔用噶啦。咁物業管理公司有責任乜乜乜。即係如果我哋有收到依啲咁嘅即係投訴啊或者舉報咧，我哋一定會採取執法行動。我哋一定会罚佢1500， 但系而家讲紧佢唔系净系严重，系话唔会包底，唔会执手尾，可能好多个个量。咁环保署有冇咁嘅人手去处理每一个呢啲所谓嘅报案咧？又 我哋都会尽力做嘅，即系人手方面就要调配啦，亦同埋即系要睇下真系个情况去到几严重先啦。同埋即系我哋尽量用我哋自己我哋组嘅人手去即系处理咗佢先咯，系啊。 另外，剛才你講到話嗰個互相監察嘅情況，我見到你早前你都講到話有個流動應用程式會推啦，會係接受啲市民舉報一啲非法棄置垃圾啊、上載相片啊，可唔可以講下幾時會推，同埋具體點用？有啲嘅擔心又話會唔會都會引起居民之間互相舉報嗰種氛圍啊，影響居民之間個和睦啊？咁點睇呢啲說法咧？ 嗱，嗰個應用程式就我哋就研發咗啦，咁而家做緊一啲測試嘅工作，咁我哋希望11号前可以推到出嚟啦。咁但係嗰個舉報又唔係一話真係指名道姓嘅舉報嚟嘅，只不過即係佢見到一啲違規廢物，影一張相 即係上載上嚟，咁我哋知道喺咩地方有呢啲違規垃圾，我哋就制定一個即係黑點名單，即係譬如我日日都收到10宗投訴係同一個地點嘅，咁我哋一定會採取執法行動，多啲巡查嗰個地方啦。 而家有冇話預除咗黑點巡查，仲有冇話即係隨機式嘅巡查咁？會唔會咁樣嘅？ 暫時我哋都係採取一個風險為本嘅執法方法啦。咁我哋都係因應即係居民嘅投訴啊、物業管理公司嘅情報啊，去做一啲執法嘅行動嘅。咁我諗呢個係個效益會比較高啲咯。即係嗰係啊。 講下啲執法嘅細節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疑問啦。譬如有啲話大型垃圾而家就話要貼嗰個11蚊個標籤啦。咁有啲人舉例就話一張梳化好長嘅，可能拆開咗幾個位，或者其他大型嘅一啲家具拆開咗幾件，係咪又唔止一個11蚊嘅標籤而要貼幾個咧？因為有唔同嘅部件，會唔會係咁樣嘅？ 如果我哋認得出嗰、那個即係。譬如一張寫字樓凳咁樣啦，咁佢有 lock 有柄咁樣，嗰啲可以拆得出嚟啦。咁如果佢可以包埋一齊扎埋一齊啊，即係將嗰個腳同埋個同埋個椅背咁樣扎埋一齊咧，我哋係當一件嘅，咁係貼一個11蚊。咁但係如果你11張唔同嘅凳，咁當然要貼翻11張唔同嘅標籤啦。係。 頭先我講嗰啲，譬如sofa 咁樣，就應該係一個，就算佢有拆開到幾個位，即係可能離開間屋嗰陣，可能要搬屋嗰陣要拆開幾嚿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嗰啲都當一張係嘛？ 是啊是啊，同一場，因為都是一件嘢嚟嘅，係啊。 OK， 有啲就舉例話一啲大型但未必係家具，舉個例，一塊大嘅紙皮或者而家有啲網購好多包裝啦，大到可能未必放到落個大嘅指定袋嘅，咁嗰啲係咪都要貼標籤㗎？ 紙皮就我鼓勵佢回收先啦，咁但係如果佢真係要抌，都要貼標籤嘅。 即都要贴11蚊个标签啦，纸皮啊、发泡胶箱啊。 我谂个精神就系你放唔到入指定袋嘅，就系要贴标签咯。 另一个情况就话突咗出嚟，即系如果个指定袋包唔晒，突咗出嚟。我举个例话，地拖棍或者嗰啲企起身嗰啲风扇啦，咁啊包唔住，咁系咪可以用两个指定袋？定系呢一啲都要系贴标签嘅？定系点？ 你可以鋸開佢兩嚿入到個指定袋咯。咁我諗大家都香港人都係好聰明嘅，邊個方法平啲就用邊個方法噶啦，係咪？即係嗰一個地拖棍貼11蚊，又即係似乎係貴咗啲嘅。咁如果你斬開兩橛，入得落個指定袋，就可能唔使11蚊嘅。 啊，仲有就話有啲人就擔心個指定袋話爛咗，其實都唔得噶嘛，應該係要包好曬噶嘛。會唔會好易爛呢？如果一個袋爛咗，係咪真係又要入落一個完好無缺嘅袋，變咗用兩個噶咯？係咪咁樣咧？ 睇下，因為我哋個立法我哋法例係係咁寫嘅，即係如果即係嗰個指定袋戳穿咗，咁其實就違規嘅。咁但係但是我哋嗰個法例點解咁寫咧？那個立法原意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抌垃圾都係將啲垃圾包好，即係扎好先至抌嘅。因為因為我哋即係環境衞生嘅問題啦。自從 Covid 之後，我哋都唔希望即係有啲即係醫療物品啊，即係可以喺垃圾之中咁樣揚開啊，啲即係啲細菌。即係飛揚咁樣啦，咁所以我哋立法原意係咁，咁但係即係實際執行上，即係如果真係唔好彩吉穿咗，咁我哋都會即係睇下個情況係故意啊，定係即係唔係故意咁樣咯 嚇。即係都有啲位可以睇睇嘅，唔係咁硬性嘅咁。 但我哋個指定袋個性，即係嗰個質量係高嘅，即係比而家一般嘅垃圾袋，因為我哋都需要過咗一啲即系唔同嘅測試嘅要求啦，嚇、 okay. 。有冇諗過其實啲人可能啲日後要用指定袋抌啲家居垃圾啦，可能會諗好多方法，抌去街邊啲垃圾桶啦，抌去商場便利店啲垃圾桶啦，或者帶翻公司啦，咁會唔會可能係咁樣咧？ 呢、這個假設性問題我都預計唔到。咁如果真係有嘅時候，其實都製造咗好多環境衞生嘅問題啦。咁亦都。我諗如果假設佢攞咗出嚟，但係原來出面嗰個橙色桶又已經載滿曬垃圾啦，咁佢只係擺喺個垃圾桶側邊，咁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非法棄置嘅行為嚟嘅喎，咁我哋就罰3000蚊嘅喎，咁、 okay. 所以即係市民自己要考慮咯。 嗱，最後我就想問一問啦，而家就好多人擔心，即市民要改變一個咁大啦嘅習慣啦，有啲人形容為移風易俗啦。係咪都要啲適應期咧？咁其中譬如話三毛大廈、公屋或者鄉郊嘅居民咧，就可以短期咧有一啲嘅免費指定袋派嘅。其實有冇考慮過全港去派，會唔會令到咁樣更加容易適應咧？市民嚟講 因為我哋都要審慎運用公共資源啦。咁點解我哋派三毛大廈同埋即係鄉郊咧？就主要因為佢哋冇物業管理嘅公司去幫佢哋即係做一啲解說工作啊，或者提醒佢哋應該用指定袋自然標籤。咁所以喺三毛大廈同埋鄉郊嗰度咧，我哋就決定派指定袋嘅。佢因為佢哋都要多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公屋都係啦，即係比較基層啊，同埋老人家比較多。咁我哋即係要做多啲。教育的工作，所以在那幾 個,、在幾個地方我們就決定派指令袋和指令標籤。 好，同阿胡景欣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嘅解説啦。胡景欣咧就係環保署助理署長，繼續聽大家的電話，有關於垃圾徵費都可以打嚟嘅1872311。有梁小姐，早晨。 係早晨，聽唔聽到啊？ 聽到，請講。 係主持人你好啊，咁咧我住喺大型屋苑度嘅，咁我哋嘅屋苑入邊咧都有係好早已經係傾討緊咧關於嗰個垃圾徵費嘅處理問題。咁我就發現到咧有一個問題就係好多物管公司咧都係會諗住咧一個大嘅綠色袋擺落個660桶度，跟住然後咧就俾雜色袋擺喺裏邊，咁就變咗好似你所講嘅包底咯，會係。咁有咩其實有咩可以解決呢？其實好簡單嘅啫，我就建議環保署，其實我打咗佢電話度講俾佢聽，你整一個，你唔好用660嘅袋，唔好用綠色嘅袋，你用透明嘅袋。你用透明嘅袋咧，擺俾嗰啲物，即係叫嗰啲物管公司，而且一方面就係價錢平啲。咁變咗佢哋用嗰啲透明嘅袋咧，一上垃圾車，咁大家一目了然啦。即係邊個？係諗住包底嘅，咪入面見到曬係啲雜色袋咯。咁你哋就可以成袋垃圾，唔好俾佢上車啦已經。所以即係我希望可以轉達到呢個意思俾環保署知，就話嗰啲綠俾即係放660嗰桶嘅袋係全部環保署印自己 logo， 可以用翻曬你透明，或者用佢物管公司用透明嘅袋。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想反映翻就係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而家貼嗰啲付款嘅 label 紙係咪嗰 label 11蚊一個啊嘛？但似乎佢哋冇環保署冇考慮到一個好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就係嗰啲11蚊嘅嘢，我譬如我係私人屋苑嘅，咁但係私人屋苑我係要自己拎去附近，係拎去我屋苑裏面嘅， 垃圾站收嚟收集，定係我拎去要直接拎去附近嘅食環署嘅咧？似乎好似係要拎去食環署嗰度掉喎。咁變咗咧，就會製造咗咧，我哋物管公司咧就好麻煩啦。嗱，如果你市民可能有啲市民，即係有啲屋苑嘅居民就貼11蚊，係都唔會同你磅重噶啦。咁但係物管公司又要就我哋要磅重，因為有兩種收費方法噶嘛，一個就係貼 label 紙，一個就係磅重。而物管公司可能傾向於就全個屋苑就用磅重，但如果磅重嘅話咧，我哋業户咧係承擔兩項費用，第一個就係租車費用，第二個就係嗰、那個磅出嚟嗰個重量。咁變咗咧，可能掉一張 sofa 咧，我唔知道要幾多錢啦，真係會係非常之昂貴。咁、結果咧就會引致咧，即係啲人可能就隨便去靜雞雞走去掉嗰啲垃圾啦。所以我希望環保署咧，如果真係推行嗰11蚊嘅 label， 佢又鼓勵嗰啲屋苑嘅居民用嘅話，請佢哋派多啲垃圾車同埋夾車，係政府嘅夾車去免費幫佢收集，因為我哋已經貼咗11蚊啊嘛。 好、okay. 嘅，我哋又要再去俾夾車，即係自己租私家嘅夾車嚟夾走去咁樣噶嘛。 OK， 好啊，唔該曬梁小姐，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垃圾徵費啊，1872311，1872311，你自己又關注啲咩咧？有人講到話，譬如賣嘅紙垃圾袋嘅零售點可唔可以多啲啦？有人關注到監察監管嘅問題咧，係咪喺啲公眾地方抌垃圾都要有一啲嘅閉路電視鏡頭窗喺度咧？講下你嘅睇法，唔同嘅關注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征费4月1日实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表示，他认为最重要是大厦物管公司或者业主立案法团有明确收集垃圾的做法，因此要再商讨。但很多大厦或者屋苑未确定怎样处理和厘清责任问题。殷伟桥说，清洁公司不会收集没有指定袋的垃圾，但是当物管公司不肯执手尾时，垃圾就不能够清理。至于怎样执法，他说清洁公司如果发现没有使用指定袋的垃圾，会先通知管理处，由他们通知环保处调查，期间亦都会增加清洁公司员工的工序和处理时间。湾仔区议员李碧仪说，难以要求物管公司或者邻居之间互相举报违规情况，担心会破坏邻里关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早前成立的地区治理专组五项优先工作之一是提升地区治安水平。他说为了预防罪案，当局会在全港安装2000个闭路电视，年中首先装600个，其余将会在年底再安装，主要是在人流高和经警方评估过有风险的地方，有需要会转换地点。卓永兴提到，如果有人担心影响私隐，他强调全球城市都有安装闭路电视，香港已经相对少，当局日后亦都会检视安装之后的效果。被问到对新一届区议会运作有乜嘢期望，卓永兴话：香港回复正轨，需要实在处理地区同民生问题。18区政务专员都会列席地区治理专组，希望做到下情上达同上情下达。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李强说，中方始终将深化对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愿意同欧方一起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妥善处理分歧，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中方愿意进口更多适销对路的欧盟产品，亦都希望欧盟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双方双向而行，推动中欧贸易更平衡发展。李强又希望欧方在经贸问题上做到公正、合规、透明，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审慎出台限制性经贸政策和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双方要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对话合作，

九龙区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这一段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开视像通话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十八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2024年1月17日，谢展环指物管公司以指定垃圾袋收垃圾属执手尾，并非包底。 李家超表示，正与内地探讨延长部分口岸开放时间。 房委会通过下年度机构计划及建议预算，称谨慎严格控制预算。 美军摧毁胡塞武装四枚导弹，白宫称美国无意与胡塞武装发生战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垃圾征费，继续听大家的电话，亦都是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唔同嘅关注，头先咧又都揾到环保署嘅官员同我哋去解说啦。咁有冇再清晰咗咧？咁整体喺落实嘅时候，无论系即系物业管理公司咧，或者喺居民嘅角度，有冇睇到唔同嘅情况咧？垃圾征费方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黄小姐，早晨。 早晨，阿萧生，早晨。 你好，请讲。 我本身是做清洁的，咁咧我就见到啲人咧将嗰啲垃圾，屋企嗰啲垃圾咧，虽然佢唔系好多，咁咧就攞去出边街嗰啲垃圾桶嗰度掟。 嗯。 咁咧同埋咧，我嗱之前就话政府写喺嗰啲咩嗰度装咗嗰啲闭路电视，我就唔觉咯。 嗯。 嗰啲人嗰啲纸啊，嗰啲蚬食嗰啲蚬壳啊。嗰啲煲完湯嗰啲豬骨啊，總之乜都有啊，掉到周圍都係嗰啲後巷啊，就勁多啊！ 即係你嗰個係咪啲唐樓區啊、三毛大廈區嗰啲嚟嘅？通常 都唔係啊，係屋邨嚟嘅。 OK， 屋邨咁，但係佢哋又將啲垃圾就抌出街，就反而唔喺大廈入邊個垃圾房處理咁。 佢唔 係 掉出街，佢掉喺出邊嗰啲垃圾 台。係咯，即係佢唔喺大廈嗰度，大廈唔係有冇人收嘅嗰啲？ 有，如果佢未开始收钱咧，就已经感谢啦。 嗯， 因为如果到时系收钱，啲居民嘅个攞出嚟掉，咁佢自己咪唔使俾钱咯，系嘛 ？OK， 即系都系关注到即系嗰个责任问题啦。即系如果啲人系抌出街，咁又冇人睇到，冇人监察，冇一啲嘅闭路电视影住嘅，甚至系会唔会嗰、那个垃圾征费嗰个实施嘅情况，大家唔用指定袋嘅情况都会出现咧，咁影响到成个成效咧。1872311，有张小姐，早晨。 早晨，主持。 你好。 是你好啊，咁样嘅，我身边好多朋友，包括埋我自己咧，都想问翻政府，因为你哋访问咗好多呢啲头先嗰啲韦小姐嗰啲官员嗰啲咧，咁、我哋咧其实咧都希望佢哋回答我哋一个问题，或者可以借你哋嘅节目问一问佢，我哋外卖翻嚟嘅饭盒，无论任何一间快餐店，麦当劳啊 ，Click 啦，好多啲即系指定茶餐厅嗰啲啦。 嗯、 我哋买完翻嚟咧，平时系食完咧就原袋隔咗啲冇用嘅水，咁就干干净净摆翻入个袋就拎出去抌嘅，绑住。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咁我哋屋企制造好多呢啲快餐店袋留喺度。如果唔系咧，就跟埋新买翻嚟指定嗰个袋，就袋中再袋，咁变咗造成个废物污染系咪好多咧？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好似头先嗰位女士都讲啦。咁其實嚟講，好造成爭拗嘅就係話， 人哋绑翻好个袋拎出街抌垃圾，唔通犯法咩？我系希望佢哋会解答到我哋大众市民呢一个问题，唔系忧虑系问题，即系会好多嘢拗啊！到时，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希望佢豁免咧，即系话，嗰啲外卖翻嚟嘅食物袋，呢个系应该要嘅，咁即系造成零售业就会受冲击噶咯，个个都怕咗。咁喺堂食食完就走啦，咁變咗嚟講就冇咗外賣生意噶咯，因為你造成好多廢物污染啊會。 不過佢個目的應該都係想源頭減廢，即係想你用少啲定少啲外賣，或自己嗰啲盒啊，即係成日都講呢一樣嘢。 係冇錯，但係嚟講咧，嗰啲外賣盒始終要抌出街噶嘛，唔通留喺屋企點留啫？嗱，譬如我嘅生活習慣啦，我會留嗰啲乾淨嗰啲盒，即係冇汁冇剩嘅，要嚟點樣用咧？就抌啲平時嘅整送嗰啲廚餘嗰啲批咗啲菜葉啊、果皮啊，唔要嗰啲紙啊，嗰啲總之係叫垃圾咧，係冇水成分嘅，我就擺咗入嗰個盒嗰度、其實都好環保啦，已經做到係咪先？冇話一個齋盒咁抌出街。咁但係我哋買翻嚟嘅外賣食完真係要離開間屋噶嘛？咁唔通間屋個造成曱甴污染咩？係咪 ？OK， 都係關注到衞生個問題啦，同埋日後實施嗰個情況都講到話一啲外賣啊嗰啲盒要應該點樣處理咧？咁仲有陸先生嘅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 好。你好，请讲。 系啊，嗱，整个呢个计划咧，我觉得好有问题嘅，因为其实政府冇喺源头减废。而家我哋买呢个胶袋，应该系叫可降解胶袋啦。佢目的系希望减轻堆填区嘅负荷嘛。咁但系我相信呢个制度咧，只会增加堆填区嘅负荷，因为垃圾嗰度我哋始终系要掉嘅。而家系每一个家庭，每一人都要买多一个胶袋，掉多一个胶袋。咁你想象下个堆填区个负荷系咪重咗先？以前唔系噶，我十件垃圾一个普通胶袋掉咗，而家要掉十一件即系。 佢想你减少啲垃圾咧，而去从呢个方向啊。 减少垃圾唔系咁样减，你应该喺源头嗰度。第一，你个生产商嘅包装规格应该要规限佢要有几多件包装品，唔应该系咁不断咁加落去。如果好多产品都独立包装，根本里面多咗好多垃圾，咁我哋点啊食咗佢又唔通？你又要我买个五胶袋掉？好，第二 有冇啲回收可以做到啊？又？ 回收啊！講回收仲大鑊。我住嗰度以前樓下有個回收桶嘅，但係而家唔知點解無端端冇咗。我而家嗰啲嘢要攞去點知幾遠嘅地方先至俾到回收箱。咁所以其實點解會減咗啲回收箱呢？我都唔明白，無端端嘅。 OK 咁另外嚟講，呢、這個膠袋老實講，你要應該係要俾嗰啲零售商係佢哋去買呢個膠袋，以後我哋俾一蚊咧，就要派呢啲膠袋俾我哋。我哋又用翻啲膠袋掉垃圾嗱，咁一段時間之後，呢啲可唔可以降解嘅舊單，我應該冇曬。 而家都可以一袋兩用噶，佢有啲零售店都可以即係買嘢嗰陣咧，喺個收銀嗰個位，你就話我要指定袋都可以係嘛？ 嗱，咁講，我哋以前買翻嚟嗰啲袋，有啲可能係唔可以降解嘅。咁我哋而家嗰啲膠袋都要掉噶，咁我掉咗落呢個可降解膠袋度，呢、這個將來堆填區呢個降解膠降解咗啦。嗰啲舊式嘅膠袋係咪仲喺度？咁點環保？冇幫到環保 嘅 喎。 即係本身用開嗰啲仍然要用嘅時候，平時就可能抌一個，再加埋紙巾袋，又會再用多一個，都係擔心用到雙重袋嘅情況啦，浪費嘅問題啦。我朱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早晨。 你好，請講。 主持你好。係啊，我想話咧，即係而家咧，唔知道環保署咧有冇係即係考慮到咧？你而家每日咧係會增加幾百萬個膠袋係堆到去堆填環保一個堆填處嗰度嘅，咁你以前如果係嗰啲人哋賣嘢嗰啲咧，如果全部香港嗰啲膠袋咧都係用曬啲能夠環保嘅膠袋咧，咁譬如買菜啊、買剩啊嗰啲，呢啲膠袋都係環保嘅，咁樣你咪解決咗，又唔使話用到咁多。依家每日係增加幾百萬個膠袋堆。 低落 去環保呢個堆填區嗰度 嘅。好，唔該曬朱先生嘅，仲有林先生打上嚟，我聽埋電話先。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你好，喂，係 聽到，請講。 我個有個意見咧，既然個環保袋咧，我哋通常去買嚟一蚊啦，我哋會攞咗佢一蚊咧，會即係重複會再用咯，就唔好話即係變咗佢可以賺錢啊？咩意思咧？你去超市嗰度，如果派咗俾我，我哋通常俾超市有兩蚊，咪俾咗佢啦。咁你應該喺超市俾喎。我買餸嗰度買菜嗰度有四斤菜咁樣，咁佢又俾又收個錢。咁如果我攞咗你哋啲環保袋，我攞去超市買嘢，我攞去買餸翻嚟，如果我用咗兩次、三次、四次，我其實係一路賺緊錢嘅。 咁變咗係即係會有個意欲咧，就用多咗咯。 Okay. 啊，咁即係同時咧，有時有啲嗰、那個喂俾少意見嗰、那個廚餘啊，嗰、那個廚餘點解唔可以即係令到即係變翻嗰啲花肥啊，俾派翻嗰啲肥料喺俾即係俾翻我哋啲市民用咧？即係你花鳥魚蟲啊嘛，你年紀大咗、 哦，即係你意思而家有啲廚餘機整咗出啲嗰啲魚糧啊等等嗰啲花泥嗰啲，係咪可以俾翻市民用？ 係啊，你同埋要你即係要即係化整為零啦，你唔好搞咁大啦，你有好多地方其實即係用得到嘛，你區都有幾個呢啲咁嘅設施嘅話咧，人哋、 okay. 即係每日都清咗佢啊，清咗佢又好快又變翻呢啲咁嘅肥料，又可以派翻嗰啲俾人，咁、人嘅意欲會唔會強好多噶 ？OK， 關於個廚餘機都關注咯，林先生，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谭家齐，制作周伟业。 航海者，太平洋上的人类迁徙壮举与岛屿文明，是剑桥大学历史人类学教授尼古拉斯·托马斯介绍大洋洲人类拓展过程的简明历史著作。过往百几年，人类学家在南中国海的岛屿和大洋洲的岛国之中，搜集到各处岛民源于同一民族的传说。 作者指出，在未有指南针之前，太平洋的岛民早有三重方法来为船只定位：观星、看云、看鸟。他们早发现了天体的移动反映了在海洋的相对位置。围绕岛最上的高山的独特云层形态，即使在千里之外亦都可以观察。而小岛会有雀鸟栖息，在海中见到绿栖的小鸟就知道附近会有岛屿。可以说，指南针只是帮助新来的欧洲人在太平洋群岛之中找到方向，而原来的岛民则对这道的航道驾轻就熟。 从考古的证据可以知道，人类不止一次开拓过太平洋。在五万年前开始，人类就成功越过分隔南亚和澳洲两个生物地理区的华莱士界线。当时正值冰河时期，而海平面较低，以简陋的船只就能够跨越今日巨大的海峡。 根据部分出土的陶器资料，这支海洋开拓民族的发源地可能是在台湾南部，也可能和中国沿海的古越族有关。欧洲人来临前最后一次海洋拓展，即是1000年前的波里尼西亚人，他们就是纽西兰毛利人等大洋洲原住民的祖先。 面对茫茫大海，先民在船只设备简陋的条件下，为什么仍然敢于开拓海洋，甚至抛下亲朋和家园一去不返地投奔怒海呢？可能大家在天涯海角看海的时候，不妨神往一下这个问题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航海者：太平洋上的人类迁徙壮举与岛屿文明》，作者尼古拉斯·托马斯，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有关于打击滥用公屋。房屋局常任秘书长亦都系房署署长罗淑佩咧，就讲到话，当局咧系会制定加分制嘅，鼓励一啲物业管理公司咧积极向署方举报滥用嘅情况。就话若果咧物业管理公司发现一啲滥用嘅个案啦，或者系能够协助到房署咧更加有效咁样执行扣分制咧，两者咧都可以系加分嘅咁喺佢哋嗰个工作表现嗰度。咁就话今次嘅做法咧，话希望可以加强物业管理公司咧嘅积极性啦，同埋房署咧一齐合作去打击咧，加强打击呢啲滥用公屋嘅情况嘅，都系完善成个屋邨管理。具体可以点做咧？咁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有物业服务公司协会第二副主席汤旭琪，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汤旭琪，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哋协会点睇呢一个新嘅安排？系咪新嘅安排嚟嘅先？首先呢个系 這個是新的安排來的，咁當然我哋物業服務公司協會我哋相當支持房屋署呢一個嘅措施咧。咁全港其實有六成嘅公屋都係外判咗，咁我哋嘅會員公司係佔咗當中嘅八成嘅公共屋邨管理。咁所以處長所講嘅加分對象咧，絕對係我哋嘅會員公司。咁我哋都相當支持房署呢個做法嘅。 有冇啲咩關注咧？這個新做法，除咗話支持之外， 當然我哋喺嗰個嘅日常嘅工作，咁其實我哋每日都喺屋邨入面工作咧，咁巡查接觸居民都係我哋日常嘅工作嚟嘅。咁但係當然多咗呢一個嘅元素，我哋就要同啲前線嘅同事要多少少嘅培訓，因為始終嚟計，我哋基本上管理公司作為管理公司，我哋喺村入面我哋係為居民服務嘅。我哋係希望為居民提供一個安居樂業的居所，我們的工作並不是去監視居民或者是公屋單位 的運作，所以變成來說這一樣東西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新的額外工作。 OK， 可不可以說一下其實在物管公司的角度，其實怎樣可以發現或者看到一間公屋是否被濫用，例如是怎樣呢？是不是可能經常熄燈或者冇人出入，定系举一啲例子，你哋嘅观察系会观察到啲乜嘢先至有咁嘅怀疑咧？ 当然我哋系有日常，我哋每日都有指定嘅巡查嘅路线、巡查嘅地方。咁但系大家都要明白，每一个公屋单位、每一个公共屋邨，佢嘅密度好高，单位数量好多，咁我哋系咪能够每一个单位都能够巡查得到呢？咁其实呢个都基本上相当困难。咁我諗好多时候你话去揭发呢啲嘅滥用情况，我諗好多时候都会靠一啲嘅居民，我哋同佢哋日常接触。咁可能左邻右里都会同我哋讲返，隔篱个单位好似有啲唔正常嘅情况喎，咁呢个可能会系一个会最常出现到嘅情况。 即係所以，如果靠你哋日常觀察就咁睇啊，或者巡查去望，其實都真係好難去判斷嘅喎。就咁講係嘛？ 單位數目咁多，咁而你都明白香港即係居民出外旅行啊，或者甚至乎即係翻下住一段短時間啊，咁都好正常、好平常嘅事嚟嘅。咁你係咪代表話佢有一兩晚唔熄燈，即係或者冇開燈，咁就代表佢係即係濫用嘅情況咧？我諗就好難咁武斷嚟到去作出呢個決定。 所以因為今次就話希望呢個新嘅做法啦，鼓勵啲物管公司個積極性啊，加強積極性啊，打擊濫用咯。但頭先你都講到一個好現實係有一啲限制嘅，唔係話你想揭發就揭發到喎，或者有時有啲居民都去咗旅行啊等等咁。咁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個成效，就係加強打擊濫用公屋咧？你自己覺得？ 其實依、這個都可以做得到嘅，因為我諗公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社會資源嚟嘅。咁我諗房署喺呢方面嘅工作都係俾到一個公眾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就係話即係我哋會盡一切能力嚟到去防止呢個濫用嘅情況。咁我諗呢個訊息係好重要啦。咁同一時間，我哋作為每日喺屋邨入面工作去管理嘅單位，咁當然我哋亦都係有機會係會發現得到嘅。咁只不過呢一個加分嘅情況，我強調唔係咁容易攞到呢個分數咁解啫。 頭先你話如果收到啲鄰舍啦，或者啲鄰居嘅舉報啦，咁一般會點樣處理嘅？而家 基本上嚟講，我哋有一定嘅程序去做嘅。咁第一。作為外判管理公司咧，我哋其實係首先要去搜集證據啦，我哋要調查啦，咁然之後我哋要將嗰個個案係要轉介翻俾房署嘅租務部嘅，因為我哋作為外判管理公司，我哋喺法例上我哋並冇賦予任何嘅法例法規上面嘅執行權力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同翻房署嘅租務部嚟到去聯手一齊去作呢個進一步嘅呢、這個嘅調查工作。 我見香港房屋經理學會秘書黃榮樂咧就提到話，有時都會同啲住户出現矛盾啦。如果喺處理一啲公屋違規嘅情況咁，第一啦，即係會唔會令到多咗呢一個嘅做法，會唔會令到你哋啦同一啲住户嘅關係有啲影響咧？有可能。第二就係話本身工作已經好繁重啦，咁有冇一啲咁嘅時間去查察有呢啲濫用公屋嘅情況咧？咁兩個嘅情況影響一啲同住户嘅關係，同埋究竟時間容唔容許咁做咧？咁點睇呢個？ 關係方面我相信不太擔心的，因為大家都有既定的規則和個要求都寫得很清楚。咁兼且一啲嘅無論係一啲日常嘅投訴啊，或者甚至乎濫用程序，其實都有一定嘅程序，我哋要走過個程序先至可以成功所謂叫做檢控啦。咁所以變咗嚟講，成個程序其實都有好多機會俾居民去申辯啊， okay. 或者甚至乎上訴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程序就行之有效嘅，呢、這個問題應該唔好大嘅。咁至於你話我哋有冇咁嘅時間去做，咁當然頭先我都講咗，每一個即係一條公共屋邨六七千伙單位，其實都好平常嘅。 Okay. 咁呢個係一個繁重嘅工作嚟嘅。 我想知所謂加分，其實係物管公司發現到懷疑啊，定係真係有證據，定係真係最後等房署係證實到呢個單位係濫用嘅，先至會有所謂嘅加分咧？ 根據署長嘅講法，佢係要最終成功收回嘅單位，然之後先有分加嘅。咁即係變咗頭先我都講成個嘅程序，你要成功收回單位咧，其實相信需要好長嘅時間嚟到去完成。所以呢個分數唔容易攞就入界。 OK， 好啊，唔該曬湯屋琪，同你傾到呢度先。湯屋琪咧就係物業服務公司協會第二副主席啦，就係、是、回應到咧有關於房署署長羅淑佩咧講到話有一個加分制，去鼓勵一啲物業管理公司咧更加積極咧向房署舉報一啲濫用公屋嘅情況。不過業界都有講到唔同嘅限制啦，可能係工作嘅量已經好大啊，或者有時根本要揾到一個嘅單位係咪濫用咧，都可能有唔同嘅難度喺當中嘅咁。咁啊講。到打擊濫用公屋咧，就暫時傾到呢度啦。咁啊，外面氣温19度，相對濕度68%。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拜拜。